靠近尘埃，拨开阴霾，去分辨世界的黑白。眼睛睁开，怀抱张开，会见证真理的存在。一切自由安排，谁受的害，谁欠的债。下剑气，当红日在东方崛起，放下屠刀，仰视胜利，就算是最后的胜利。等待最好安排，面带微笑，心中。 也不必孤单寂寞，不必追着我，我也一天天静静陪你过，直到变成。

害怕。哦，why 不赶快长大？哦，why 只会乱讲话？谁能在周一福州？ 你追求什么？你忙活什么？流星距离永恒是最遥远。你说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只听见月圆时候的浪涛。却露出了粗糙，你渴望摸得得体，却露出了尾巴。Why 只会乱讲话，只能在周一福州。 你追求什么？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转，

是明月，半是关，万里长城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马渡阴山。 Home. 'Cause I see you for you and your beautiful soul.